Bye. 早全无，一起来跳早全无，一起来跳早全无，一起来跳早全看的舞，一起来跳早全无。 这样走过一生，我只有一

是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。

伸出我的手心，擦去你脸上属于我的美丽。不要哭泣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忘记。 曾挥霍，好想要回

Thank you. 轻吹过爱人的梦中，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，温柔的晚风轻轻的吹过城市的灯火， 说你风声里的什么音乐，让我说，让我说，说说说说说你爱我。 哎，老套哦。 接下来说什么？好险哟！